我今朝咧就收到一张嘅结婚嘅 invitation card， 系非常之精美。我就记得喺差唔多30年前，我自己去筹备我自己嘅婚礼嘅时候咧，我就收到一张 check， 一份嘅礼物。嗰张 check 咧系5000蚊港币，喺当时嚟讲咧都系几多钱噶啦。因為我喺神學院讀緊書，我喺教會實習，而教會咧每一個月俾我嘅實習費咧都係只係3000蚊，而我收到呢一份嘅結婚嘅禮物5000蚊咧，我同阿師母商量完之後，覺得我哋唔可以接受，所以咧就俾翻張 check 俾嗰個嘅年青夫婦。然后嗰个弟兄就同我哋讲，佢话其实咧，我哋都想送一份礼物俾你哋嘅，所以我哋就为呢件事祈祷。佢话唔知点解突然间咧，我就有一个嘅 bonus， 咁咧就而嗰个 bonus 咧啱啱就系5000蚊。佢话我哋都觉得。这个就是神话俾我哋听，要我哋俾你嘅礼物，佢请你收咗佢啦。咁既然佢达到神态咧，咁我就只好收咗佢啦。所以呢一个嘅礼物，我一直好惦念，一直去到过咗差唔多30年，我都仲记得呢一样嘢。而我哋今日要睇嘅呢段嘅经文，亦都系同送礼物有关系。就是一个的姊妹，她送了一份的礼物给耶稣，也都是一份非常之矜贵的礼物。在她送了这份礼物给耶稣之后，就引起呢就是周围的人议论纷纷，为什么她会送这份礼物给耶稣。那我们今天呢就或者花少少时间呢去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一节至到第八节，即是这段的经文，是其中少数在4卷福音书都是有记载类似的经文。虽然是4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但是4卷福音所记载的内容都有些少的出入。我哋今日咧就唔尝试去比较咧，就系同一个嘅故事，4卷福音有啲乜嘢嘅唔同？只不过咧系当中有某一啲嘅情节咧，我哋可能需要去参考其他嘅一啲嘅福音书。而喺呢个嘅送礼物嘅过程里边，有3个嘅主角。第一个咧就系送礼物嘅嗰个人，叫做玛利亚。第二个咧就系。去对于玛利亚的这个的送礼的举动是有一些的意见的，有一些的议论的，那个就是犹大，就是加略人犹大。而第三个的主角就是收礼物那个人，就是耶稣，他怎样去回应到这个的送礼的行动。首先我们看一下玛利亚的奉献，圣经只是用了1节的经文嚟到去講瑪利亞嘅奉獻，唔打出嚟啦。大家咧，你用你自己嘅手邊嘅聖經，或者用你自己嘅手機去睇。聖經喺12章第3節咧，就話瑪利亞拿著一根極貴嘅真拿達香膏抹耶穌嘅腳，又用自己頭髮去擦，成間屋就充滿咗香膏嘅香氣。我哋去喺呢次经文里边去睇，第一就系送礼嘅人，就系主角玛利亚；第二个就系佢所送嘅礼物，就系拿达香膏；然后第三个就系去睇佢点样去处理呢一啲嘅香膏。作者约翰就话送礼嘅人咧就系玛利亚。喺第一节、第二节，佢交代咗个背景，就系咧有人咧去请耶稣食饭。应该这个都是晚饭来的，是一个筵席。而在约翰福音就说，这个就是在 逾節嘅前嘅六日，即係話咧係耶穌佢進入耶路撒冷之前嘅嗰個嘅 weekend， 亦即係話當食完呢一個嘅晚飯之後，再過一兩日，耶穌就進入耶路撒冷，就去到咧耶穌佢喺地上邊最後嘅一個嘅禮拜，因為再過一個嘅逾節。就是逾節的晚餐，耶穌和門徒吃飯洗腳，然後去到客西馬尼園祈禱，然後被捉拿審判去受死的那個禮拜的時間。而那個瑪利亞，聖經講了幾個瑪利亞，約翰福音裡面就說這個是哪一個的瑪利亞呢？就是佢啱啱耶穌啱啱醫好了拉撒路，將他從死裡面復活的拉撒路的家姐，就是马大的细妹，就是这个家庭的玛利亚。而在这个筵席里面，马大是有份帮手去做服侍的工作。所以有人就说，啊，会不会这个就是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呢？我们不知道。总之就是有一个筵席，而玛利亚就拿了一个的香膏去送给耶稣。他拿了什么礼物呢？就是圣经说是真拿达香膏。以前读圣经呢就很马虎下的，就不是很仔细去读。我就以为呢 玛利亚所送的香膏呢，那个香膏的名字就叫真拿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这样，我因为就好像即美国有个影星叫真方达的。我就直接就覺得，哦，這個香膏叫真拿達。直至到後來，即是比較用心去讀聖經的時候，去研究一下這個是一種什麼香料的時候，我才發覺原來我以前那個印象 是錯的。那個香膏的名字叫拿達，是拿達香膏。那個真呢是表示真嘢，是原装正版的，不是假的，是纯正的拿达香膏，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你好像我这样，现在你可以澄清到了。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个香膏的名字叫什么？叫做拿达香膏。如果你不是你 Google， 你 Google 不到的。是盛产在印度北边的一些香料，有听讲话系有好似有啲剑兰嘅味道，总之就系贵嘢，系靓嘢。然后呢个嘅香膏攞咗出嚟，倒咗出嚟之后咧，系成间屋咧都充满住呢啲嘅香气。玛利亚就将嗰啲嘅香膏，因为喺个樽装住啊嘛，就系成为咗香油可以倒出嚟，就倒喺耶稣只脚度。然后就用他自己的头发来到 去擦匀他。这个做法就不是我们今天我们自己要去处理香料或者香油的做法。即是如果你有用过一些香油啊，这样你会等在手上这样捽下它，是不是这样捽下自己的面，你查你自己哪个部位 是这样去处理这些这的香料或者香油。但是圣经记载玛利亚他那时候就将那些香料倒在耶稣的脚上，当然有某些福音书就说是将那些香料就是倒在耶稣的头上。即是无论怎样，我们都不是很可以去想象到那个情景是怎样的。唯一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在当时他们的筵席，他们的座位，他们的 setting 呢，就不是好像现在我们中国人这样，有张四四正正的台，摆几张凳大家坐在这里，然后玛利亚就捐去个台底里面呢，将油倒去他的脚上，不是这样的。你或者见过一些即是 picture， 就是他们可能都有一些的台，如果有台的话都是很矮的台来的。他们的筵席就 是半坐半躺卧 的形式呢，就是挨在个地下，挨在张台里面。即如果你自己现在你试一下的话呢，你这样挨下去呢，你又不是好像日本人那样屈着脚的嘛，是不是？你的脚一定会伸出来的。 咁你伸咗出嚟，咁样挨住咁样样，你可唔可以谂到嗰个 picture？ 只脚就伸咗出嚟。咁所以咧，其实个香又要倒喺嗰个嘅家嗰个嘅 guest 只脚度咧，系好容易嘅。将个头发去抹咧，都系好容易嘅。你话点解佢唔揾个扫咧去扫啊？唔揾啲布去抹啊？我唔知点解。即系如果有研究古近东嘅文化嗰啲人，你可以话翻俾我听。好显然，即系玛利亚啲头发就好长啦。咁佢呢个咁样嘅动作，都系一个好谦卑嘅动作。所以有啲嘅解经家就话俾我哋听，其实玛利亚佢唔单止去将一个嘅贵重嘅香油去献上，并且佢抹喺耶稣嘅身上边嘅时候，佢用佢自己嘅头发嚟到去擦咧，系表示佢 humble herself， 系。好似自己，佢视佢自己为一个嘅谦卑嘅仆人嘅身份嚟到去做服侍嘅工作，系服侍喺耶稣嘅身上边，唔系只系话我送俾你吓，唔系咁样样，唔系话好贵噶，我而家送俾你啊，唔系一个咧即系咁高嘅姿势，而系即系我希望你能够可以去接纳我对你嘅服侍，呢个咧就系玛利亚嘅奉献。第二方面咧就系去睇下。身边人的议论，没人有任何出声，圣经里没有讲过。Even 就是连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或者有说、啊、附近有一些人有讨论，但是哪一个有这样的意见呢？他只是讲了一个人，那个不是隔离的三姑六婆，不是其他的街坊，就是耶稣的门徒，就是加略人犹大。好显然咧，就系约翰福音嘅作者使徒约翰，佢同埋犹大咧系 peer 嚟嘅，大家都跟住耶稣。好显然咧，佢系唔中意犹大嘅，因为佢写呢本书嘅时候，佢就话系边一个有意见咧？佢话就系嗰个出卖耶稣嗰个犹大咯。嗱，圣经就系咁讲啦。佢话系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即是你写书你都可以写得客气一点的嘛，是不是？但是没有啊，约翰呢显然就是不喜欢他。谁啊？就来要卖耶稣那个犹大，就是他了。他或者香膏犹大的议论，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的反应呢是的一个反应，不过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是他多了一个的反应，我们都会看那个反应。在约翰福音，犹大就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2银子用来周济穷人呢？这个是犹大的回应。其他在马太和马可类似的这个记载就多了一句说话，就是何用这样枉费呢？何用这样枉费呢？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呢？为什么要这么浪钱呢？两个的回应。第一个的回应，为什么咁嘥錢呢？又有幾貴呢？喺約翰福音又講咗，點解唔可以去賣咗？你樽香膏你係送俾耶穌嘛 ？That's fine， 你唔好打爛佢啦。嗱，嗰打爛佢咧，你要知道咧，就唔係成樽裝住香油嘅嗰個嘅瓶咧。砰一聲喺地下裏邊打爛，唔係咁嘅意思。如果咁樣嘅話咧，你同埋我都唔敢用噶啦。有玻璃的嘛，因为即是它不是玻璃装，可能是一些瓦器都是不太好，是不是？所以个打烂的意思就 是它封住了那个瓶的瓶口，你为了 要去用的话，你就是怎么样咳烂它啊，凿烂了那个嘴呢去倒出来的意思而已。你成樽你给了耶稣，然后 猶大就話：我成樽攞之後，我去咗呢個嘅 market 裏邊，我賣咗佢，可以值30两银子，我哋儲起佢，先至愛用啦，可以愛嚟送俾窮人啦。嗱，呢個就係猶大佢嗰個嘅反應或者佢個建議。30两银子，即係有幾多少錢呢？喺馬太福音第20章有記載過一個嘅比喻。就是那個的即是進到去葡萄園裏面工作的人，一天呢是1钱银子。1钱银子也是當時一般 的家庭的一日的工資，可以夠一家四口開飯。原文告訴我們是有300个的銀錢，这个的香膏是值300个的银钱，即等于300日的工资。即当然我们有很多的 inflation， 是不是？即我们 不一定可以用现在这样去计算。就算你说我们现在的最低工资每日工作8小时，即你是5元啦、7元啦、一日8元，你这样去计算大概差不多可能是在300日里面大概是15000元、18000元美金。为什么要用这么贵的一个的香料去送给耶稣呢？为什么这么浪费呢？这个是犹大的第一个的反应。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为什么不用来周济穷人呢？这个似乎是一个挺好的提议来的。当有时候我们教会，我记得有一年，即是不是一年，我记得我以前的舞会，我在香港的教会都是一间大的教会，有几千人聚会。有一年我们有谈过说，不如我们买一个管风琴，即是我们是弹开电琴，不如买一个的 pipe organ 管风琴。就特别就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呢，就在德國就請了一個管風琴的專家來到去我們的教會，在香港的教會就試察我們教會的個 setting， 然後給一個的建議，如果要是一個的管風琴應該要多少錢，怎樣起發。總之呢，這件事就在教會裡面討論了都有即 一年的時間。至終呢，我們是 turn down 了這個的建議，是因為太貴了，不值得。當然其中有一些人就說，如果我們賺錢用來做傳福音不知多好啦，當然這個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 我們怎樣去運用我們手上的資源？猶大有另外一個的看法， That's OK， 但是可能約翰真的不是很 like 猶大的，所以他就揭穿他这个的动机。他说你 他不是这样想。圣经就说什么呢？他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一个贼，他经常都拿着我们那些的即是旅费常取其中所存的，即是这叫什么穿柜桶底，是吗？吞泼，没错了，即係吞破就係即係時間啫，係咪啊？呢個唔係正，呢啲我哋叫做咩？叫偷錢咧，直情係嚇，直情偷嘢啦，係咪？嗱 ，OK， 佢唔係佢個動機，佢唔係咁樣樣啊。如果你真係聽佢講，將個香油咧，即係賣咗30两银钱，放埋喺個錢袋裏邊咧，始終都係俾佢偷咗嘅啫。嗱，呢個就係個作者話俾我哋聽咁樣樣。所以即係一個人嘅品格咧，好緊要嘅。如果你的品格呢是即是掃地是即是不好的時候呢，你講什麼好的建議，人們都不覺得你是真的這樣的意思的。耶穌有什麼回應呢？在個篇幅上面呢，我們記載瑪利亞，記載瑪利亞就是有一節的經文，它就是奉獻香膏。耶穌的回應在第7节第1节，但是记载犹大的反应有3节的经文。 他对于这个的奉献，对于玛利亚的奉献， 他的着重点在哪里？他的着重点在香膏那里，他的着重点在钱那里，他是在看到就是那个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都几贵的，而这个这样的钱的价值呢，其实可以有很多个用途的，不一定要用在耶稣的身上的。这个是犹大他自己所见到的那个的画面，怎样去运用那些资源，他 所着重的重点，他是见到钱和那些的价值。那我们都很有兴趣想想啊，即是耶稣他是既受利益者，他怎样去回应玛利亚这个的举动呢？就在第七节，耶稣他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的回应可以说是针对着犹大作出两个的回应。第一个回应就是回应着这个的香膏，即是玛利亚这个奉献行动的背后的意义。为什么他要送香膏？一方面你可以说他是为玛利亚去讲一句的公道的说话，另一方面就是去回应犹大说为什么这么浪费。第二个的回应就是穷人论，就是犹大所讲到去周济穷人耶稣的回应。第一方面，耶稣他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或者我们都可以想一下，就是在一个的普通的一个的晚饭，一个的筵席，为什么要送一些的香油，为什么要送一些这么贵的香油倒在耶稣的身上？而除非你说玛利亚他本身他自己的家是很有钱的，在他家里面，在他的货仓里面有成百几支这样的香油，随便都拿出来用的啦，那这就不同了，是不是？我相信都圣经没有记载到马大玛利亚他是一个这么有钱的家庭，而可能在当时来讲，即不一定各个家里面都有一樽的拿达的香膏，就算有，这个都是为特别的日子用。是什么日子用呢？婚丧咯。玛利亚或者是马大结婚的时候用什么做嫁妆啊？怎样去预备他自己啊？可能就是用这些拿达香膏去抹身，或者是随着他的出嫁是带到去他的男家那里，这个就是他的嫁妆，这个有这样的解经书这样解释的。如果不是为了出嫁而去用的话，就是为了死人而去用。如果我年老的乡亲即是过身，或者我的家的家人过身的时候，那在他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你都知道应该我们现在这么近这个的受苦节，就是用香膏去抹身，防腐和防止那些味道发臭，就是这样。玛利亚他这个举动，耶稣就说他是为了我的死而献上的。这个就很值得我们 去明白去思想。耶稣他在他三十岁左右就出来传道，他行了很多不同的神迹的奇事，他每一次他行完神迹，他说你们不要去扬出去。当有人都 说到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们不要扬出去。是直接到后来的时候，后期的时候，他要去显明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有一个的任务，我就是要去为着罪人而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去到他要从加利利，我现在要去犹大了，你去做什么？我要去送死。他这个门徒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反应，那你不要去了，你做什么要去送死？ OK， 到底咧就系佢个门徒有冇佢相唔相信耶稣佢真系会去到耶路撒冷嘅时候会去送死咧？有可能会相信，因为嗰班嘅犹太人已经议论纷纷，一个又一个嘅神迹嘅出现，去到拉撒路嘅神迹嘅时候。那班犹太人就说，我们如果不再杀了耶稣的话，就会所有的人都会跟着耶稣，都会 信耶稣了，所以我们要杀了他。很可能那时候已经有人相信耶稣真的就来会死。但是门徒做了什么呢？他为着耶稣的死有什么的准备呢？ 似乎在整个的福音书里面，就是只是有一个的姊妹，就是玛利亚，她是为耶稣预留了一瓶的香膏。那为什么不在耶稣死了之后才拿过去呢？不知道，有可能就是怕到时如果真耶稣真的被杀害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够找到耶稣的尸体，我不如 我现在趁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将这个香膏我送给耶稣，我就抹在耶稣的身上，作为我对耶稣的一种的爱意的一种的表达。所以耶稣他知道玛利亚的心意，他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而存留的，即是说得白一点，他是为了我的死而送给我的。第二个的回应，因为常有穷人和你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去周济穷人，要去施舍，要去做善事，你日日都可以做，周围都是穷人。不要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你走出街全部都是穷人，在今天的社会，我们走出街都是很多穷人，你要施舍随时都可以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怎样去运用你手头上的资源？ 你要运用你手头上的资源用来去关心穷人，还是你想去运用你自己手上的资源去建立你自己同神的关系呢？就是这样而已。你要用你自己的资源去建立、去关心、去做善事，还是去用那些资源、用你的时间、用你的精神去帮助你自己去建立你自己的生命，就是你和耶稣之间那种的生命，你要做哪一样呢？耶稣就是说，我时日无多了，你日日都可以去做善事，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再见到我的面呢？如果你见到我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呢？这个就是耶稣对于这个的回应。或者我们在这个的故事里面，我们有两个的反省，或者两方面的应用。第一方面，耶稣在你心目中的价值是什么？即是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信仰在你的心目中有什么的价值？很明显，马大和犹大他有两种的价值观。马大没有想过他要献上那个香膏有多贵重，他没想过他要留下那些香膏给他自己家人用，因为他心里面他就想到耶稣就来死了，我很想为耶稣做一些事，他想到的就是耶稣的需要。犹大虽然跟了耶稣三年，他都是耶稣的门徒，他想到的不是耶稣的需要，他想到的是就是钱。耶稣在你和我的心目当中有什么价值呢？有多重要呢？我们说 当你去喜意做一些事，你觉得值得你花时间、花金钱、花精力去做的事，那个就是你自己所重视的事。咁喺预苦期嘅时候，喺面对耶稣要为我哋牺牲喺十字架上边，要反思呢一段嘅时间嘅时候，或者我哋都可以透过玛利亚再一次嘅反思，到底耶稣基督嘅信仰喺我嘅生活当中，喺我嘅生命当中有几重要？我们会在二十一世纪，我们最 value 的是什么呢？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去想一下，就是我们最 value 的，就是我每天如果你要出街的时候，我一定要带在我身上的是什么呢？那些是不是 你很 care 很重要的东西呢？啊，OK， 车匙啦，即係啲咪你隻腳嚟噶嘛，係咪？咁其實架車你有幾重視就即係因人而異啦，係咪？唔一定你揸架靚車就係你好重視架車，但係你一定要有架車匙開車。OK。第二係咩咧？你出門唔記得帶嘅，你會成身唔自在嘅咩咧？一定係手機啦，而家時代。嗱，咁我就要問一下啦，你係好著重人哋揾到你，还是你很着重你可以找到人？你说不是，我不是着重这些关系，因为我所有的身家性命财产都在个手机上。那是不是说你 很着重你可以看到你的户口有多少钱？你是不是很害怕人家会盗用你的信用卡呢？哦，不是啊，其实呢我有个 apps， 有个 game 呢，我每天都要玩的，我一有时间我就要玩的了，我要收割的，我要去做事的， 我不做那样东西我就周身我不得的了，我过不了活的了。 我不知道什么是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是最 value， 你是会愿意去花过这个时间去。我很忠诚的，我没有说到就是 你是不应该带手机这样。不过既然手机好像是大家都是需要带起身的话，到底最重要的你带手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有试过呢是即是不记得带手机，我有试过呢是特登是删了个手机，以致我可以做一些没人会骚扰到我的事。当然有时间有些时候我是特登我要开着个手机，就是有些的危急的联络，我需要去收到信息的时候，我一定要开了个手机，都有。以前我们出门口的时候，或者我们回教会的时候，或者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都会，我都会问自己，啊，你有没有带圣经啊？现在有了手机之后，我们不问这个问题了。你去退休会，有没有带圣经啊？你不会问这个问题的了，因为你的手机已经有这个 Bible 的 App 在那里，那你会不会看先？ 是不是因为你带手机的主要的原因是里面有一个 Bible App 在里面呢？这个你自己去想，到底在你的心目当中，耶稣基督的信仰，或者在你生命里面你最 value 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家人，是你自己的健康，还是其他？第二方面，第二个反省，你怎样去运用你手上的资源？如果你手里面有一笔钱，你手里面有一笔的时间，即是有一段的时间，各样的 resources， 你自己的技能， 你可以有一些多余的 leisure 的时间你可以做的，你会怎样去运用你自己的资源，以至到去让主得着荣耀？在十八世纪末，有一位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就叫做克里威廉，我们称他为宣教之父， 因為在整個的在宗教改革之後，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可以說是宣教是很寂靜，一直去到十八世紀末的時候，在英國一個的偏僻的鄉村，有一個幫人整鞋的一個的鞋匠，他的名字叫做克里威廉。他雖然是一個的、就是、整鞋的一個的工匠，但是他是自己自修拉丁文，自修希臘文。在他未到二十歲之前，他已經精通六國的語言。在他的整鞋的那個的店鋪裏面，是擺滿了這個的世界的地圖，特別是擺了中國的地圖，擺了東南亞，擺了亞洲的地圖。他很覺得那班那裡的人是需要福音，所以他不斷地去為那個地區祈禱，去學習當地的語言，直到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時候，差不多二十歲的克里威廉，他就跟一班的人去組成一個的宣教隊，就去到印度來去宣教。他去了印度宣教幾耐呢？他去印度宣教，他用了他一生的時間。當然他有回過去英國，他有病過，他有回過英國，但是他將他自己一生的時間，他不單止在他自己年幼的時候，在他的鞋匠的工廠裡面，他貼滿了這個世界地圖，他要有一個的、就是、有一個的 heart 要去服侍，要去傳福音。他是真的去投入在這個的宣教的當中。他在印度是成立了數之不盡的教會，是建立了超過120間的學校，他翻譯了，將聖經翻譯成為了超過40種的文字，他建立了有醫療的中心，他建立了神學院。是因為他的投入，是他成立了那個的浸信會宣教的差會，是影響了很多在英國的地區後來的那些的宣教機構的產生。所以我們說他是宣教之父。我們怎樣去用我們運用我們手上面的資源去讓神得榮耀，或者這個就是我們從瑪利亞的奉獻上面去學到一個重要的一個提醒。我們同心祈禱。